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呢就坐在我和我的拍档 Jeffy 中间呢，就有一位嘉宾的。咁呢位呢就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周寶松教授。咁可能好多人呢都好熟悉，亦都睇過佢嘅書㗎啦。咁當然我嚟講呢，其實就係佢嘅 fans 啦，係周教授嘅 fans 嚟嘅。 我都係你 fans。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嗱，咁今日呢其實呢我又既在公又為私啦。講真呢，我就有個私心嘅。私心呢就係、是、走去中大呢聽書呢就稍微遠咗少少啦。咁所以我今日呢其實呢就係、是、請咗周教授嚟呢就喺呢度嚟開班。啊，咁啊，當然就益我啦，嚇、啊，益阿 Jeffy 啦，嚇，咁、啊、當然就亦都益所有我哋呢個浩浩汤汤嗰啲聽眾啦，係嘛？咁、但係咧，開始嘅時間咧，我就即係其實我心目中咧有兩三本書啦，嚇、啊，咁其中一本咧，當然就係最新嘅著作嚇、啊，就係、是、呢個小王子，係、啦，睇下先嚇，嗱、啊，俾大家睇睇先個樣啦，嚇、啊，就係、是、呢本啦，大家咧喺書店咧，而家即刻即時都可以買到嘅、啊、周圍都買到嘅，嚇、啊，就是、小王子的領悟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咧就認識阿周教授咧，就睇，呢本啊，哇，呢本咧我係向好多人推薦咗嘅，呢本咧就係、是《政治的道德》嘛，因為係好書嘛，係嘛，哇，我一睇落去咧就係、是、即係。即係完全同我嘅諗法，真係好吻合啦。因為嗰時我打呢本書嗰陣時咧，就啱啱係寫緊《資本的衝動》嘅，一寫到一半嘅時期咧，就俾我喺書局見到，一買一口氣好快就睇完啦，真係啊！咁我就向好多人去推薦啦嚇。咁、就是、政治的道德，咁當然其實唔止嘅嚇。阿張教授仲有咧，嗱、佢又帶咗嚟咧，今日咧就《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嚇、啊，另外一本書。咁但喺未介紹呢啲書之前咧，不如咧就阿張教授就。向我哋啲觀眾聽眾咧，略為介紹一下，即係你嗰、那個背景啊，或者即係你嗰、那個學習嘅或者思想嘅道路，好唔好啊？ 係各位聽眾大家好啦。咁我自己就90年代初咧就入中文大學嘅。咁最初就讀工商管理。咁去到 工商管理㗎。 係。咁、去到三年班嗰陣咧，就覺得興趣就唔係喺嗰邊，咁啊轉咗係去讀自學系。咁、所以我本 好有趣啊，兩個嗬， 係咯， 即係反差好大。工商管理好實用噶嘛，但係哲學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差唔多叫冇用啊嘛，因為咁大嘅轉變咧，真係。 咁主要係發覺到自己嘅興趣就係自學嗰邊啦，咁。同埋91年之後就89後啦，咁、我哋都係屬於89後嘅一代。咁啊，對於社會啊，比較關心。咁所以咧，就三年班嗰陣咧，就轉咗去讀哲學。咁、讀完哲學系之後咧，都做過一段時間嘅記者啦。 哦，做過記者 嚇。咁、後來就去咗英國讀政治哲學。 哦，政治哲學啦，即係轉咗啦。 係。咁、就我嘅博士就喺LSE 啦，即係倫敦經濟學院 攞好出名啊 ，LSE 嚇， 咁就都係主要研究自由主義啦， 自由主義 嚇，咁、就即係興趣都係政治哲學嗰邊。咁我大概2000年頭啦，2002年咧就翻咗嚟中大，正正係教書，咁啊一直到而家，咁、基本上喺 都十幾年咯， 係啦， 係 都係教政治哲學為主啦， 係。咁啊，其實政治哲學咧，你覺得喺學生入面咧，即係係咪一個受歡迎，因為冷門啲嘅咧？即係好坦白講。 其實好多人以為咧，就政治哲學咧就好高深啊，好離地啊，好理想。其實唔係嘅，即係我自己喺正正係喺中大教書嘅經驗咧。其實都好多學生係中意讀政治哲學嘅、尤其呢幾年咧，整個社會嘅轉變好大咧。 係。 其實好多學生中意嘅，咁、譬如我哋啲課好多時候都百幾人收嘅，咁、亦都 百幾人好犀利咯， 係啊， 係咯， 好多時候都係400-500人收政治哲學，呢、啲學生都好認真嘅，咁、所以其實點解咧？其實我諗主要原因就係政治哲學關心嘅問題咧，其實同啲同學 即係佢面對緊香港嘅政治現實咧，其實息息相關嘅。嚇、 嗯嗯 啊，即係譬如你講公民抗命啊， 係冇錯。 講真普選啊，甚至一開始講香港民族啊，或者香港獨立啊， 係。 其實呢啲都係政治哲學入邊經常會探討嘅議題。 冇錯冇錯。 咁、啊、所以其實佢哋好多，即、就、係、是、我哋發覺我哋好多同學其實佢哋係有好多困惑。 嗯嗯， 咁、啊、所以佢想喺政治哲學入面去揾答案，或者去探討呢啲問題。 嗯嗯， 咁、啊、所以又唔係真係咁冷門嘅。 哦，咁啊啱我講上嚟就真係完全合理啦。啊、當然特別係雨傘運動之後咧、啊，可能有啲同學更加熱衷於啊呢方面嘅思考。咁但係嗱，我哋知道而家咧香港咧就真係乜嘢人，即係乜嘢思想啊，差唔多都有人嚟去信咁樣啦，亦、啊、都有。即係好多人話好撕裂啦、啊、嚇，有好唔同嘅派系啊咁啊，咁呢樣嘢會唔會都反映到喺你嘅教學嗰度啲同學們啊，會唔會都好大嘅爭議咧？ 會嘅嚇，咁、啊、你都喺出邊就所謂本土派嘅爭論，咁你校園都係社會嘅縮影啦， 冇錯。 咁、啊、而且中大都係一向都係啲學生都係比較關心社會嘅， 咁、 嗯嗯嗯啊、所以其實都會有好多爭論嘅、 嗯， 但係我諗其實係好事嚟嘅，即 係 我師即係話，其實好多學生因為對呢啲議題有嗰個關注，所以佢會好，因為佢信佢自己嘅信念，係咁、啊、所以有啲討論甚至爭論啦，即、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就好正常嘅，即、 嗯、 係、 嗯 啊就是、包括我哋系入面其實有啲人就所謂嘅本土派啊、左交啊，其實咩政治立場嘅學生都有，咁、 哦 啊、其實都幾好嘅。 嗯嗯嗯，嗱咁樣咧，其實我本來仲有啲嘢咧，就關於即係話阿周教授佢喺嗰個佢研究過程入面啊，即、就、係、是、特別係譬如佢對馬克思嘅哲學啊嗰、那個研究啦。咁不過咧，嗰個或者我留翻少少，等翻呢個政治的道德嗰陣時咧，我哋即係先至再追問啊周教授。咁而家不如咧，就反而而家我哋進入去呢個小王子，小王子 《 領悟》呢本書啦，呢本你最新嘅著作啦。咁啊好有趣喎、啊、嚇，即係你係政治哲學噶係嘛？ 係。 但係小王子咧就好少令到人即係諗到佢同政治哲學係扯得上關係嘅。咁係究竟係乜嘢促使你寫呢本書嘅咧？ 這個、 可唔可以略為向我哋講解一下咧？ 都相當之有趣 啦。咁、創作背景， 小王子其實我估喺大部分人嘅想像入面咧，都係一本童書啦，即係俾細路仔或者小朋友睇嘅書。 嗯。 或者好多人會覺得佢係一個浪漫嘅愛情故事。 嗯。 咁我自己咧，其實由中學開始咧，都好中意呢本小王子嘅，即係呢本書。 呢、本 嚇，咁 喺度殘曬嗰本啦。 咁咁我其實喺後來其實一路咧都間唔中咧都會再翻睇嘅。咁、其實我自己隨時呢個年紀漸大咧，咁、睇小王子就越睇越睇到好多入面我都係有好多嘅對於現代社會嘅反思。 嗯。 啊，然後有好多存在主義嘅哲學後 面。有趣喎、 哦。咁所以其實 成書都好耐噶咯喎。 你講緊 係你本書，唔係即係嗰個小王子嗰本書。 呢本書啊，係啊，1940幾年寫嘅，1943年寫嘅。 咁係啦，咁同今時今日嘅世界係咪真係可以扯得上關係咧？ 我覺得其實係唔單止扯得上關係，可能係更加適合添。 更加適合係 啊，因為其實小王子咧，如果大家睇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嘅一個幾深刻嘅反思同埋批判嘅。 咁啊有趣喎！ 咁即係 真係嗰陣時睇就冇諗過呢樣嘢喎，完全。 係啊，咁所以我本呢本書其實某程度上係幫小王子平反嘅。 係、 其實我呢本書其實係講小王子入面係其實好多政治哲學同埋道德哲學嘅嘢。咁所以我其實都講得幾清楚，其實呢本書其實係一個哲學雜記嚟嘅，即係想去講我理解小王子入面嘅哲學係啲乜嘢嚇。咁、所以寫緊其實係其實冇離開我嘅本行嘅，其實我都係用緊政治哲學嘅角度咧去探討一本文學作品。 嗯， 而好玩嘅地方當然就係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睇過小王子，係 咯 係 咯 嚇，咁、所以出到嚟之後，其實反應都唔錯嘅，咁好多人睇完之後，可能都會有啲共鳴啦，因為入面我其實都探討緊好多哲學嘅議題嘅，即係譬如 真係要舉啲例子至得，因為我相信好多人都睇過，但係咧未必係好似阿周教授咁用獨特嘅角度嚟去睇， 即係譬如責任呢個議題啦， 責任 即係點解小王子到最後要選擇翻即係俾毒蛇咬翻去呢、這個佢心目中嘅 B612 啊，譬如入面討論到點解錢唔能夠買到友誼啦，或者最核心嘅一個概念就係順服啦，即係嗰個或者有啲人叫佢信仰。 信仰 即係喺即係狐狸嘅教導入面，即係點樣去即係覺得要走出孤獨，或者走出一個所謂嘅現代社會嘅一個危機啦，就要透過重新去建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透過建立一種所謂佢所講嘅順服嘅關係。咁其實入面其實有好多對現代社會嘅反思同埋人生哲學嘅嘢嘅。 喂，但係真係其實呢我當然都即係好坦白講啦，我就唔係睇好仔細，我好快就咁睇過啦。咁但係真係覺得好有趣啦，即係但我想可能咧就具體啲咁多，我哋攞兩三個例子啊。頭先你提過幾個啦嚇、即係俾毒蛇咬啊，或者個狐狸啊。咁狐狸呢個我諗你一定要講嘅，呢、這個好重要。咁但係其實咧我嗰即係我其實好耐以前睇咧，亦都係啦。咁所以印象咧其實都係模糊啦。但係好記得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好似俾個玻璃罩住嘅。嗰朵玫瑰花啊，呢、這個真係咁當然咧，就另外嗰個要打你個火山嗰度都好笑，你覺得哇咩揾個掃把咁嚟掃火山咁樣嗱？不如我哋從個玫瑰花度講起好嘛？ 係 個玫瑰花，其實你會覺得有咩比較深刻嘅含義喺背後咧？ 其實佢玫瑰嗰個古仔咧，其實係因為咁樣講啦，即係我簡單講講個古仔啦，等啲冇睇過呢本書嘅人。其實個故仔本身好簡單嘅，就係、是、小王子自己生活喺一個叫做 B612 嘅小星球入面，咁、星球好細嘅啫。然後有一日咧，就佢自己就喺個星球入面咧，就長出咗一朵玫瑰。然後咧，佢就鍾意咗呢個玫瑰，或者佢哋一見鍾情啦，就建立咗一個關係。但結果咧，就小王子到最後咧，就同玫瑰發生好多嘅矛盾，咁結果就離開咗呢個星球，然後咧就展開佢嘅人生之旅啦，或者成長嘅旅程，又經過咗六個唔同嘅星球，喺星球上每一個星球入面咧都遇到一個唔同嘅人，其實嗰個咧就是現代社會嘅側影嚟嘅，其實每一個星球都反映緊現代人嘅一種嘅生存狀態，譬如追求權力啦。譬如追求金錢啦，或者追求虛榮啦，咁結果咧，小王子經歷咗呢六個星球之後，就去到地球，咁就啱先你所講嘅就係遇到狐狸， 狐狸啦， 咁狐狸就教導咗佢啦，即係或者叫啟蒙咗佢啦，由佢喺嗰個 moment 咧就開始先就認識到，其實佢對玫瑰嘅愛係啲一種乜嘢嘅感情，或者領悟到啦，即係領悟到。所謂順服嘅一個智慧啦，然後喺經過咗呢個領悟之後咧，就佢最後咧就選擇咗喺個沙漠入邊咧，就選擇咗被一個毒蛇咬，然後就個故仔其實就去到呢度結束嘅。嗱、呢個就是小王子嘅故事， 原本個故仔。 咁翻到啱先你嘅議題啦，就係、是、究竟嗰個玫瑰代表緊乜嘢？我自己嘅理解當然就係、是其實佢係講緊一個關係，即係玫瑰就係同小王子要即係佢哋彼此相愛。但係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其實小王子係唔懂得佢點樣係愛玫瑰嘅，或者唔能夠理解其實人與人之間要建立一段關係咧，需要一啲乜嘢嘅感情，或者點樣去建立一段關係。咁所以佢係要經歷一個成長，咁所以你可以話其實小王子嘅故仔其實就係佢講緊佢經歷即係佢走過每一個道路咧，都係講緊佢對於生命嘅一個反思同埋佢自己嘅一個成長，咁去到最後咧一個完全成長咗之後咧，就意識到佢對玫瑰嘅感情係咩？咁所以佢要翻去承擔佢嘅責任。 係 咁、個背後有一個幾清楚嘅一個故仔喺後面嘅。 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個玫瑰反映到即係小王子就代表咗我哋可能係每一個人啦，係嘛？